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37集，温宁继续说道，然后你听到了钟声，钟声把一片飞鸟都惊走了，你把树枝紧紧握在手里，像握剑那样。钟声停下来的时候，有一把剑抵在你的心口，你听到了一个女子的声音，命令你不许前进。江城浑身都抖了起来。温宁扬声道，你马上停住了脚步，看上去很紧张，隐隐还有些激动。这女子的声音压得很低，问你是何人，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你回答，江城咆哮道， 闭嘴。 温宁也咆哮道，你回答，你是藏色散人之子魏婴，你说了你们家门覆灭，说了莲花坞大乱，还说了你被化丹手温珠流化去了金丹。那个女子反复询问你一些关于你父母的问题，等到你回答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忽然闻到了一阵香味，你就失去了知觉。江城看上去恨不得要捂住自己的耳朵了，你怎么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温宁道，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就在那里，不光我在那里，魏公子也在那里，不光我和他，还有我姐姐温情也在那里，或者说整座山上只有我们三个人在等你。江宗主，你以为那真是什么什么抱山散人的隐居之地？魏公子他自己也根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找这么个地方，他母亲藏色散人，根本就没对一个那么小的孩子透露过任何师门的讯息。那座山只不过是夷陵的一座荒山。江城声嘶力竭地重复着同样的字句，仿佛要用凶神恶煞的情绪掩盖自己突如其来的词汇贫乏。胡说八道，真他妈的够了，那我的金丹为什么会被修复？你的金丹根本没有被修复，它早就被温竹流彻底化掉了。你之所以会以为它修复了，是因为我姐姐岐山温氏最好的医师温情把魏公子的金丹剖出来换给你了。江城脸上空白了一瞬，换给我了？不错，你以为他为什么后来再也不用随便，为什么总是不佩剑出行，真是因为什么年少轻狂吗？难道他真的喜欢别人明里暗里指着他戳脊梁骨，说他无礼没有教养吗？因为他就算带了也没用，只是因为如果他佩剑去参加那些宴会和夜猎，不免有人要以各种理由要和他比剑切磋，而他没了金丹，灵力不支，一拔出剑根本支撑不了多久。江城呆呆站在原地，目光发绿，嘴唇发颤，连紫电也忘了用，突然抛下随便，猛地在温宁胸口击了一掌，吼道，撒谎！温宁受了一掌，退了两步，把随便从地上捡起，合入鞘中，推回到江城胸口道，拿着。江城不由自主地接住了那把剑，没有动，而是六神无主地望向魏无羡那边。他不望还好，一望之下，魏无羡惨白着脸，唇角还沾着鲜血的萎靡模样，犹如一记重锤砸中他的心。而蓝忘机的目光更是让他周身发寒，如坠冰窟。温宁道，你拿着这把剑去宴厅，去教场，去任何一个地方，叫你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来拔这把剑，你看看究竟有没有谁能拔得出来，你就知道我究竟有没有撒谎。江宗主， 你这么好强的一个人，一辈子都在和人比，可知你原本是永远也比不过他的。江城一脚踹中温宁，抓住随便，跌跌撞撞地朝宴厅的方向奔去。他边跑边吼，整个人状似疯狂。温宁被江城踹得撞在庭院里的一棵树上，慢慢站起，忙转去看另外两人。蓝忘机毅力的面容此刻苍白无比，神色也冷峻至极。又望了一眼云梦江氏的祠堂，把背上魏无羡的身体拖了拖，拖牢了，头也不回地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温宁道：“蓝公子，你去哪里？”蓝忘机的身形在台阶前顿了顿，道：“方才，他要我带他走。”温宁连忙跟上，随着蓝忘机一齐出了莲花坞的大门。到码头一看，来时所乘的那一大批大大小小的船只，把人送到目的地后，都各回各家了。码头前只剩下几只无人看管的老渡船，渡船又长又细，形状仿佛柳叶，可载七八人，两头微微翘起，两只船桨斜搁在船尾。蓝忘机背着魏无羡毫不犹豫地上了船，温宁赶紧窜上船尾，自觉地抓起船桨搬了两下桨，渡船平稳地飘出了数丈。不久之后，渡船便顺着江流飘离了码头，靠近江心。蓝忘机让魏无羡靠在他身上，先给魏无羡喂了两颗丹药，确认他好好咽下去了之后，才取出手帕，慢慢为他擦去脸上的鲜血。忽然，温宁紧张的声音传了过来：“蓝公子，何事？”方才温宁在江城面前的强硬气势早已无影无踪，他硬着头皮道：“请你暂时不要告诉魏公子，我把他剖丹的事捅出来了。他很严厉地告诫过我，叫我绝不能说出去。虽说恐怕瞒不了多久，可我……”默然片刻，蓝忘机道：“你放心。”看上去，温宁像是松了一口气。虽说死人并没有气可以松，他诚挚地道：“蓝公子，谢谢你。”蓝忘机摇头，温宁道：“谢谢你当年在金鳞台上为我和我姐姐说过话，我一直记得。后来我失控了，我真的很抱歉。”蓝忘机没有应答，温宁又道：“更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照顾阿苑。”闻言，蓝忘机微微抬眸，温宁道：“我还以为我们家的人都死了，一个不留了，真的没想到阿苑还能活着。他跟我堂哥20多岁的时候长得真像。”蓝忘机道：“他在树洞里躲了太久，发了高热，病了一场。我知道一定是生了病，小时候的事他都不记得了。我和他聊了很久，他一直说你的事。以前是说魏公子的事，反正从没说过我的。”蓝忘机道：“你没告诉他？您说他的身世吗？”“没告诉。”温宁转过身，背对身后的二位，一边卖力划船，一边道：“他现在过得很好，知道太多其他的事，记起来一些太沉重的东西，反而会让他没有现在这么好。”蓝忘机道：“迟早要知道的。”“是的，迟早要知道的。”温宁望了望天道：“就像魏公子和江宗主，宜丹的事，迟早江宗主是要知道的。魏公子总不能真的瞒江宗主一辈子。”夜色寂静，江流沉沉。忽然，蓝忘机道：“痛苦吗？”“啊， 什么？剖丹，痛苦吗？如果我说不痛苦，蓝公子你也不会信吧？我以为温情会有办法。上山之前，我姐姐试做了很多麻醉类的药物，想减轻剖丹的痛苦，但是她后来发现那些药物根本不管用。因为如果将金丹剖出分离体内的时候，这个人是麻醉状态的，那这颗金丹也会受到影响，难以保证会不会消散，什么时候消散。所以温宁划桨的动作顿了顿说道，所以剖丹的人一定要清醒着才行，一定要清醒着看到与灵脉相连的金丹从身体中被剥离，感受到汹涌的灵力渐渐平息平静，直到变成一潭死水，再也兴不起波澜。好半晌，蓝忘机的声音才响了起来，微微沙哑，前两个字似乎颤了一下，一直醒着。温宁道，两夜一天一直醒着。当时你们有几成把握？五成左右。五成。无声地深吸了一口气，蓝忘机摇摇头重复道，五成。他收紧了揽住魏无羡的那只手，手背上的骨节已经发白。温宁道，毕竟以前从来没有人真的施过这种换丹术，我姐姐虽然以前写过一篇移丹相关的著述，但也只做了一些设想，根本没人能给她试验，所以设想也只是设想，前辈们都说她是异想天开，而且根本不实用。谁都知道不可能有人会愿意把自己的金丹剖给别人的，因为这样的话自己就相当于变成一个一辈子都登不了顶不上不下的废人了。所以魏公子回来找我们的时候，我姐姐先开始根本不愿意，警告他文章是文章，动手是动手，他只有不到一半的把握。可是魏公子一直死缠烂打，说五成也好，一半一半呢，就算不成功他废了丹也不愁没路走。可江宗主这个人不行的，他太好强了，太注重这方面的得失了，修为就是他的性命。如果江宗主只能做一个不上不下的普通人，他这一辈子就完了。蓝忘机垂下眼帘，淡如琉璃的眸子凝视着魏无羡的脸，伸出一只手，最终只是用指尖在魏无羡一侧的面颊上微不可察地摩挲了一下。温宁回头看了一眼，忍不住道，蓝公子，你好像并没有很意外，你也知道这件事吗？蓝忘机色然道，我只知他大抵是灵力受损有益，却不知真相竟然是如此。温宁道，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如果不是因为实在是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正在这时，蓝忘机肩头歪着的那颗脑袋微微一动，魏无羡的眼睫颤了颤，悠悠转醒过来。温宁连忙噤声，在划桨行船的水流声中，魏无羡头痛欲裂地睁开双眼。他整个人都倚在蓝忘机身上，发现置身之地已不是莲花坞，半晌都没弄清状况。直到看见蓝忘机的左手袖子上点点血迹，仿佛雪地里落下了一串梅花，这才想起他气昏过去之前发生了什么。脸上顿时一阵惨不忍睹的神色变幻，倏地坐了起来。蓝忘机过来扶他， 可魏无羡的耳鸣还未消退，胸膛里也堵着一股血腥之气，难受极了。魏无羡担心自己又一口血吐到生性爱洁的蓝忘机身上，连连摆手，转身侧到一边，扶着船舷忍了一阵。蓝忘机知道魏无羡现在不好过，默默地一句话也没问，一手抚在他背上，一股温和的细细灵流输送入魏无羡体内。等忍过了喉咙间那阵铁锈味，魏无羡才回过头来请蓝忘机撤手。静坐片刻，魏无羡终于试着开口了：“ 韩光君，我们怎么出来的？” 温宁神色立刻紧张起来，定住了船桨。蓝忘机果然信守承诺，只字不提他捅出来的事，但也没有撒谎编个说辞，只简单道：“打过一场。”魏无羡抽出一只手揉了揉心口，似乎想揉散胸中那股郁结之气，半晌不吐不快般的虚道：“ 我就知道江城没那么容易放咱们走的，这个混小子真是岂有此理。” 蓝忘机眉峰一凝，沉声道：“ 别提他。” 听蓝忘机语气不善，魏无羡微微一怔，立刻道：“ 好，不提他。” 斟酌片刻，魏无羡又道：“ 那啥，韩光君，你不要在意他说的话啊。”“ 哪句？”“ 哪句都是，这小子从小就这副德行，一生气说话就口不择言，特别难听，风度教养通通不管不顾，只要能叫人不痛快，他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都骂得出来，这么多年都没半点长进，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魏无羡一边说一边暗自留心蓝忘机的神色，一颗心慢慢沉了下去。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